攻读民长记第二十章。于是以色列全体子民出动，从丹到贝尔舍巴以及基肋阿德地，全会众集合起来，好像一个人一样，来到米兹帕上主面前。全民众即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都参与天主百姓的集会，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。本雅明子孙也听说以色列子民上到了米兹帕。以色列子民说，这件恶事是怎样发生的，请你们述说一遍。那被杀的女子的丈夫利未人就回答说，我与我的妾来到属本雅明的基贝亚，要在那里过夜。基贝亚的公民起来攻击我，夜间包围我过夜的住宅，企图杀害我，并把我的妾强奸致死。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中间行了这穷凶极恶的丑事，若遂将我的妾切成碎块，便送以色列基业各地。以色列子孙，请你们大家说出你们的意见和对策。那时全体民众好像一个人一样都起来说，我们中谁也不要返回自己的帐幕，谁也不要回自己的家。现在我们就要这样对付基贝亚，抽签进攻，由以色列各支派中每100人抽10人，每1000人抽100人，每1万人抽1000人，给民众运送军粮。待众人到达本雅明的基贝亚后，按照那城在以色列中间所行的丑事报复他。于是以色列人联合起来攻击那城，彼此合作有如一人。以色列众支派差人往本雅明支派的各家说，你们中间怎么发生了这样的恶事？现在你们把那些人及基贝亚的无赖之徒交出来，我们好处死他们，从以色列中铲除这邪恶。本雅明子孙却不肯听从他兄弟们以色列子民的呼声，本雅明子孙反而从各城聚集起来，来到基贝亚，要与以色列子民交战。那一天，本雅明人从各城来的共计26000拿刀的，基贝亚的居民尚未计算在内。在这些人中还有特选的700精兵，能左右开弓，个个能用机旋抛石，毫厘不爽。本雅明人除外，以色列人共有40万拿刀的，个个都是战士。以色列子民起身上到贝特尔，求问天主说，我们中谁该先上去与本雅明子孙作战？上主答说，犹大先去。于是以色列子民早晨起来对着基贝亚安营。以色列人出来要与本雅明人交战，遂在基贝亚前面摆阵等待他们。本雅明子孙从基贝亚出来迎战，那一天杀死了22000以色列人。以后众以色列又鼓起勇气，又在前一日布阵的地方布阵。事前以色列子民先上到贝特尔，在上主面前哀哭，一直到晚上，然后求问上主说，我们可否再去与我们的弟兄本雅明交战？上主答说，可上去攻打。于是第二天，以色列子民又去攻打本雅明子孙。本雅明人第二天也从基贝亚出来与以色列人交战，又杀死了18000以色列子民，都是拿刀的人。以色列众子民即全民众又上到贝特尔，坐在上主面前哀哭，整日进食，直到晚上。以后在上主面前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。那时天主的约柜正在那里， 同时有亚郎的子孙厄雷阿扎尔的儿子提乃哈斯在约柜前供职。以色列子民又求问上主说，我们是否应再去与我们的弟兄本雅明人交战或是休战？上主答说，你们应上去，因为我明天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。以色列人就在基贝亚四周设下伏兵。第三天，以色列子民上去攻打本雅明子孙，在基贝亚对面布阵，像前两次一样。本雅明子孙出来迎战，被引出城外，在两条大路上，一条通往贝特尔，一条通往基贝红，像前两次一样开始杀敌，在田野就杀死了约有30个以色列人。本雅明子孙遂说，他们像前次一样在我们面前打败了。但以色列子民却说，我们不如后退，引他们远离城，到大路上来。当以色列众人从他们的地方起来，在巴尔塔马尔布阵的时候，以色列的伏兵从格巴西边埋伏的地方冲出来，全以色列中所选出的10,000精兵齐来攻打基贝亚，战争非常激烈，但是本雅明人还不知道大祸临头。上主在以色列前打击本雅明人，那一天以色列子民杀死本雅明人共有25,100，都是拿刀的人。这样，本雅明子孙看出自己已失败。原来以色列人依仗在基贝亚所设下的伏兵，先在本雅明人前退却。伏兵急速冲入基贝亚，冲进之后用刀屠杀了全城的人。原先以色列人与伏兵约定，在城内放火，以烟火上腾为号。以色列人在战场上撤退的时候，本雅明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人。他们想，的确，他们如前一掌一样在我们前杀败了。当烟柱信号从城中上腾的时候，本雅明人转过身来，见全城烟火冲天。那时以色列人也转身回来，本雅明人大为惊慌，因为看见大祸临头，遂在以色列人面前转向旷野的路上逃去。但战士却追踪而至，从城里出来的人也夹击他们。这样，以色列人击溃了本雅明人，追击他们，从诺哈蹂躏他们，直到格巴对面的东荒之地。本雅明人阵亡18,000，都是勇士。其余的人都转身向着旷野逃往黎蒙岩石，以色列人在路上又扫荡了他们中5,000人，以后直追到格巴，击杀了2,000人。那一日，本雅明中阵亡的共有25,000人，所剩下的600人转身逃往旷野，直到黎蒙岩石，在黎蒙岩石中住了4个月。以色列人又回到本雅明子孙那里，把各城的人和牲畜以及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，并将所经过的城池放火烧毁。